time.

送你寥寥远去背影，你成为万中的唯一，拼搏爱你，宽阔爱你，爱你锋利的伤痕，爱你沉重的天真，多谢你

是渐渐的适应。 可以让我听到平和安静的心。

好吧，往前走，爱已无话可说了，只想孤单想念你，关于回忆的沙漠我没怕也不哭，对吗？怕乌云的路突然又下雨，是啊，怕梦里的路突然又想你，恍惚太久，

隐藏我的难过。

会有暴风。